攻读真言第二十二章，信誉比珠财可取，敬仰比金银可贵，富人与穷人彼此相遇，二者即为上主所造。精明人遇见灾祸即行隐蔽，无知者反向前行，自招损害。谦卑的长报是敬畏上主，是享有财富、尊荣和生命。邪恶者的路上满布荆棘罗网，洁身自爱的人必能远而避之。你教导孩童应行的道路，待他老年时也不会离弃。富人宰割穷人，债主奴役债户。播种邪恶的必收获灾祸，他辛苦工作必全属徒劳。目光慈祥的必蒙受祝福，因他将食粮施舍给狂人。赶走了狂人，就除了争执，争讼与侮辱亦相继止息。纯洁的心灵是上主所爱，优雅的唇舌是君王所悦。上主的眼目常维护知识，败类的言论必加以毁灭。只有懒人说，外面有狮子，在街市之中我会被吞噬。淫妇的口是个深坑，上主恼怒的必堕入其中。孩童心中藏愚昧，只有戒尺能驱逐。欺压穷人是使他致富，馈赠富者是使他贫穷。你应当倾听智者的训言，应专心致意领会我的知识。你若细心存想，常在口中诵念，必会令你喜悦。为使你的信赖全托于上主，我今日特将道路指示给你。关于教诲和知识，我岂未多次写过，使你认识真言实理，答复前来问你的人。你不可因为人穷而剥削穷人，亦不可在城门口欺压弱小，因为他们的案件上主必予以辩护，凡剥夺他们的人，上主必讨其生命。易怒的人不可与他交结，暴躁的人不可与他往来，免得你沾染他的恶习，肝脏冒失性命的危险。不要为别人击掌，不要为债务做保，免得你没有什么偿还时，连你的床榻也被人夺走。祖先立定的旧戒，你不要加以移动。你曾见过办事能干的人吗？他必势力在君王面前，绝不势力在庸人面前。